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93章，嗰一个咁嘅我，一靠近趁着哑巴同埋阿女叔嘅冇防备，忽然之间擘大个嘴。向离佢最近嘅哑巴系咁嚼过去，呢一个唔系普通嘅咬啊！呢样嘢一张嘴就会变成好似个血盆大口，成个身形亦都模糊起上嚟，最后就系得翻一嚿蓝幽幽嘅火焰。哑巴突然之间啊，冷不防备俾佢咁一咬，佢嗰条颈即刻吱吱声咁响啊，但系就冇牙印嘅，而系一嚿嘅乌青色。好似俾啲咩阴寒之气冻伤咗咁，女叔就即刻手急眼快，系咁一刀劈过去，嗰一嚿咁嘅幽蓝蓝嘅火焰即时就消散咗喺虚空嗰度。因为有求先嘅呢一幕发生，家下见到我同阿豆腐，女叔第一个反应就系我哋会唔会又系呢啲咁嘅虚空嘢呢？所以佢先会出刀嚟试探。直到睇见我为咗保护豆腐差啲自己中招，咁所以佢先消除咗戒心。我听到呢度觉得有啲唔妥啦，我讲咁如果呢个地方係有问题嘅话，我同阿豆腐係点样入嚟嘅呢？一听完，女叔嘅面上就露出咗似笑非笑咁嘅表情，讲咁你哋两个再返出去睇下，睇下边条路可以入嚟啦。唉，我将个干粮嘅三下五除二食完，拍一拍只手，喺呢一堆咁嘅装备里面就攞咗一支探照灯，就行返转头。我真係唔信啊，行过嘅路能够直接咁消失。豆腐亦都一下子就爬起上嚟讲、哎、我都去。跟住就同埋我一齐就向返转头走。一路行，我哋一路时不时拧转头，睇到女叔坐喺原地咁望住我哋。通道唔系一条直线嘅，有一定咁嘅弧度，所以呢行咗一段距离之后，我哋又睇唔到女叔喇嘛。不过呢就越向前行，我觉得越陌生，呢度根本上就唔系我哋入嚟嘅时候嘅地方。我哋入嚟嘅时候，前半截嘅通道里面有好多林立住嘅冰锥，但系呢度乜都冇。豆腐有啲紧张，佢又讲：喂，老陈，不如我哋返去啦，好嘛？我见到佢啲咁嘅缩窒样，我讲：返去做咩啫？问题都未解决，返去个屁咩？你系咪男人嚟㗎？驚你就自己攬返去啊！豆腐一听到我咁讲啊，死要面，佢又讲：我系担心你驚嘅啫。唉，既然你咁有探索精神嘅话，我梗系奉陪到底啊！为咗表现自己嘅英勇，豆腐仲要专登行向个前边。我哋两个行都冇几耐，忽然之间前边出现咗一道刺眼嘅强光，跟住就系踏踏踏踏踏踏咁样嘅脚步声。强烈嘅灯光里边，一个熟悉嘅身影就向住我同阿豆腐走过嚟。我一睇，咦，呢个咪哑巴啦？睇见我同阿豆腐，哑巴都显得好意外喎。佢又挑一挑条眉，冷冷咁讲。点解系你哋嘅？豆腐话：诶， 点解唔系我哋啊？我哋个内伤已经好翻啦。如果唔系见到你哋三日都冇动静，我哋惊你出咗事嘅话，俾我都唔嚟呢咁嘅鬼地方啊！ 讲住话，豆腐谂住凑上去，我即刻将个豆腐向后一扯，讲：佢唔系哑巴。豆腐一呆，睇咗睇眼前嘅人，而话咁讲：诶， 唔冲，点睇得出嚟噶？ 我睇住哑巴条颈讲，佢条颈上边冇伤。女叔讲过，哑巴系被咬过一次嘅，佢条颈上边应该系俾啲阴气冻伤咗嘅。豆腐一听，佢嘅目光即刻望向哑巴条颈，跟住成个弹起讲： 哎呀，真系个老嘢嘅！ 于是就掹出匕首。我睇嚟呢个系一个缘中之变嘅，攞刀啊、匕首啊，咁咪冇用。我即刻就攞出咗女叔送俾我嘅嗰隻水牛角，眼前嘅哑巴一直冷冷咁睇住我同阿豆腐。喺我哋嘅防备之下，呢隻嘢都冇发烂喎。我估佢眼前嘅哑巴应该系一个幻象，幻象嘅背后只不过系一团幽蓝嘅鬼火。我决定系先发制鬼啊！ 拿着个水牛角快速咁向住呢隻嘢嘅面门攻击过去，点知道啱啱出手，眼前嘅呢一隻嘢突然间伸手，反而扣住咗我只手腕，嘴角露出咗一丝极其讽刺同埋轻蔑嘅笑容，佢讥讽咁讲：蠢货！跟住将我只手腕一翻，我只觉得手腕上边一阵嘅疼痛，手里边嘅水牛角嘅瞬间跌咗落地。我心头一怒，借住一个势抬起脚，佢向住佢条颈扫过去啦。佢向后一退，然后佢顺势亦都一脚咁扫嚟我心口啊！一瞬之间，我唔单止冇踢到佢，反而俾佢一脚咁啊撑住个心口，压到咗喺旁边嘅冰壁上边。跟住佢冷冷咁讲：你有见过咁打得嘅粽子咩？我拧咗拧头，心谂。如果是个软粽子都咁犀利嘅话，咁倒斗呢个行业早就已经灭亡咗啦。眼前嘅唔系粽子，应该系个真人。我岌咗下头，哑巴先慢慢收翻只脚，然之后豆腐吞咗啖口水，问我有冇事。我讲你不如俾佢伸一脚试下，咪知有冇事啊？豆腐即时啊撒手拧头咁讲：系你怀疑佢系假，我俾你教唆噶。跟住佢就望向旁边嘅哑巴。暗暗沉沉咁讲：佢条颈啊，真系咩回事啊？哑巴听完之后，好厌恶咁皱咗一皱眉头，冷冷咁讲：我条颈原先就冇咩伤口，呢个系吕叔话你知嘅。豆腐同埋我系咁岌头，哑巴皱咗一皱眉头，声音啊显得更加冰冷咁讲：佢喺边度？带我去睇下。我同豆腐对视一眼，我心谂吓，唔通吕叔喺度讲大话？睇哑巴嘅意思，似乎就冇同吕叔见过面喎。而哑巴身上亦都唔见有啲咩装备，唔通讲两个人之间出咗啲咩变故？我一边谂住，一边行翻转头，带哑巴就去揾吕叔。点知翻到原地嘅时候，边度仲有咩吕叔啊？早就唔见咗人影啦！豆腐即刻就显出呢个咁嘅恍然大悟嘅神情，佢啊弹弹跳咁讲：系吕叔压咗我哋啊！佢啊自己攞咗啲装备走咗佬啊！哑巴双手啊抱住胸，漆黑嘅目光打量咗一圈之后，忽然之间就停留咗喺个地面之上。我亦都正喺度百思不得其解，顺住佢个目光一睇过去，只见喺呢个圆冰嘅表面光滑无比。倒影住我哋几个人嘅影，除此之外又冇咩其他嘅物件啊！一开始我啊冇明白哑巴做咩嘢及咗个地面系咁睇，仲以为呢啲圆冰层系有咩古怪咧。但系好快我明白过嚟啦，我即时觉得就冷汗直飙。呢一个圆冰地面啊，真系太干净啦，根本上连嗰啲燃料燃烧过嘅痕迹都冇。咁我哋之前睇到个火堆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唔通讲嗰个火堆根本上就冇存在过？咁一嚟嗰、那个吕叔唔通系流嘢？我越细諗越觉得恐怖啊！一时之间真係有啲晕添啊！心諗哇，呢、這个地方真係太古怪啦！依一个吕叔同埋哑巴究竟边个系真边个先系假㗎？又或者两个都系假？呢阵时豆腐亦都明白过嚟啦，即时一副好似食咗屎咁嘅样讲：唔通我哋头先喺度同只鬼一路喺度食饭，咁我哋食咗落肚嗰啲系咩嚟噶？我而家觉得个肚啊真系有啲发胀啊！呢句话讲咗冇几耐，个肚里边就一阵嘅剧痛难忍，豆腐亦都痛到呱呱咁叫。两个人都唔理得哑巴咁多啦，行远两步，条裤一摸低，噼里啪啦就系咁样屙啲嘢出嚟，屙出嚟嘅都系一嚿嚿啲黑蒙蒙嘅嘢，好鬼死臭。经过咁样一番嘅搞作，将我哋两个真系玩死啊！我同豆腐屙到脚都软埋，最后就软瘫咗个地上边。哑巴离我哋几步之远啫，一面就系寒冰同埋厌恶。呢一下我总算明白啦。我同豆腐就系俾嗰个假吕叔玩咗一镬，亦都唔知道食咗啲乜添。就喺呢阵时，豆腐有气无力咁讲： 喂，老陈啊，你知唔知道而家呢个情形呢？等我谂起咗咩啊？我谂起咗嗰只白骨精啊，俾阿唐僧送嘅饭，露出个原形之后，全部都系嗰啲咁嘅咩南虾毛、南甲怪啊、蝎子、毒蛇咁。讲嗰啲嘢俾我哋食嘅，到底系食咗乜咧？ 我心里边谂，咁啊，梗系就地取材噶啦，仲可以食乜呢？玄冰。我同阿豆腐就食唔喐嘅，咁古墓里面最多嘅乜嘢咪就係死尸啦。睇嚟我哋可能之前食嘅咩牛肉干话唔埋就係呢啲咁嘅嘢嚟嘅。呢个话一讲出嚟，豆腐嘅小心脏肯定顶唔顺嘅。所以我冇讲话食死尸，我就讲唉，我听老一辈嘅人话，以前啲人呢行夜路，如果喺路上边呢遇到咗卖小食一类咁嘅人，就千祈唔好理啊，更加唔能够买佢哋啲嘢食。唉，因为呢嗰啲啊系夜晚黑喺荒山野岭买嘅嘢，好可能就系鬼市。以前呢经常有人上当啊，望落去食咗佢嘅系嗰啲咩汤圆、云吞、三鲜饺之类，事实上就系食咗人哋坟头嗰啲咁嘅坟头土啊、白蜡烛啊、死老鼠啊咁。不过呢个地方都冇呢啲咁嘅嘢啊，亦都冇咩坟头土一类，所以我谂可能系食嗰啲冰啫，所以咪喺度屙肚咯。豆腐啊，真系容易俾人老点嘅。俾我咁一讲，亦都唔会细细谂下我哋究竟能唔能够咬得喐呢啲咁嘅援兵。佢就松咗一啖气，露出咗一副冇食到嗰啲烂虾毛啊，真系好幸运咁嘅神情。直到而家，我先嚟得及问阿哑巴讲：，如果嗰个女叔系假嘅，咁真嗰个去咗边呢？佢冇同你哋喺埋一齐咩？哑巴冷冷咁讲：唔小心分散咗。我觉得唔妥啦，如果真係分开嘅话，哑巴唔应该两手空空㗎喎，佢应该有装备至啱啊。咁一諗我就问咗出嚟，哑巴又冷冷咁睇咗我一眼，跟住抬起隻脚就从我同阿豆腐嘅身边行咗过去，面上嘅一副睬你都发毛咁嘅神情。我心里面就真係窝火啦，我喝陈次，你同我企喺度。哑巴一听，佢脚步即刻停咗落嚟。跟住个拧转身，嘴角勾起咗一丝冷笑咁讲：我讲过，我唔系陈词，佢唔配同我相提并论。我亦都跟住冷笑。而家我算明白啦，同哑巴啲咁嘅人讲嘢，转弯抹角冇用嘅，威胁亦都冇用。如果而家唔拦住佢，将啲嘢讲清楚嘅话，下一次都唔知咩时候啊！于是我企起身，挡住咗佢个去路。冷声咁讲，你又口口声声话你自己唔系陈词，咁你话我知你嘅飞刀系同边个学嘅？哑巴好惊讶咁挑咗一挑眉，似乎冇諗到我会注意到呢一样嘢。我心里面有啲得戚啊，心諗今次仲捉你唔到。点知道哑巴嘅回答几乎令我连胆汁都呕埋出嚟。佢又稍微惊讶咗之后，嫌弃咁微微皱起个眉头，一副不冷不热嘅口吻讲：呢种咁弱智嘅嘢，仲使学嘅咩？我一听啊，真系俾佢激到肺都爆。高傲嘅人我系见过，但系我真系未见过这么很高傲的人。我猛然之间谂起咗一句唔知喺边度睇过嘅说话：过度嘅高傲等同于自恋。哑巴呢个真系一个不折不扣嘅自恋狂，我哋其他嘅人啊，唔系，系除咗佢以外嘅所有地球人咧，喺佢嘅眼里边睇嚟，可能都系一只蚂蚁。